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就翻到嚟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嘅讲题咧就是、由大数据咧就去到信息革命吓。咁头先讲过啦，大数据时代嘅来临咧，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话所有呢啲资讯啦或者个数据咧嘅收集咧系无处不在嘅 吓。好埋身， 我都话啦，即使咧你系去到呢个茶餐厅，你而家随时都见到咧佢上面有一个咁样嘅吓，即系薄屏嘅电视一个 mon 咧，上面咧分成好多格咧，原来睇住晒茶餐厅嘅每一个角落，特别系睇埋个门口。有时咧佢嗰啲人咧就帮佢话。嗱，你喺門口泊架車唔緊要，但係咧，有差佬嚟緊抄牌啦，因為佢已經睇到啦，咁樣樣係嘛？咁所以你諗下，因為而家你所有呢啲 CCD 啊，我哋所謂嚇，即係 charge coupled device 嘅 digital camera 叫數碼相機咧，係平成咁，係普及成咁。咁當然咧，最近亦都有啲咧，就係、你睇到新聞咧，就話嘅美國啊，而家啲警察啊。全部都要有一個隨身的攝影機啦，尤其是你知香港都嚟緊啦嚇，就係話嗱，因為你知啦，我哋嗱美國就因為嗰個咧就一次又一次，我都唔明點解嘅，真係即係槍殺黑人嚇，警察槍殺黑人一單又一單嘅，真係即係停不了咁樣啊，一個悲劇。咁但係香港咧，尤其是歷經歷雨傘運動啦，係嘛？你又話我打你，我又話你打我咁諸如此類啊，咁邊個打邊個咧？你係襲警啊，定係佢濫用呢個暴力咧？警棍係咁照頭搏咧？咁而大家都濫過呢啲咁樣，嗱你唔好拗啦啊，即係睇住啦咁樣樣。咁所以咧真係無處不在嘅噃。仲有啊，唔好忘記，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嘅電視機咧轉下轉下咧就叫做 smart TV， 正正式式咧係等於一個 web TV。其實個電視機就已經是一個電腦，而且個電腦嚟講咧，實際上亦都佢自動收集埋曬你所有嘅資料噶啦，你即係你睇咩台又知道啊，往往你可能咧喺個。你用個大電視嚟 去， 係啦，冇錯啦。或者你有時，因為你去係電腦啦嘛，電腦你咪直情喺上面 search 嘢啊，或者係 Skype 啊，同啲朋友啊，海外嘅朋友，其實佢有曬記錄噶啦嘛。大家都即係已經講過好多次啦。你唔好以為你上網做嘅嘢咧係可以秘密嘅，你上得網就冇秘密。你預咗呢樣嘢，你一定要有呢個心理準備。如果冇呢個認識咧，唔該你唔好上網啦。啊、你網上做任何嘢咧，都係逃不過的。 財哥，我一定要講一件自己的事。呢排咧，咁啊，我咧之前就 download 咗個銀行嘅 app 啦。咁因為其實我部電話咧，咁我就比較關注呢啲 security 嘅問題。咁我 check 曬每個 app 咧，佢究竟會有咩功能啊？同埋佢行嗰陣時究竟會用咗邊一 part 啊嘛？咁點知我用嗰銀行 app 嗰陣時咧，佢竟然咧就開咗個錄音嘅功能喎。 嚇， 係啊！我真係覺得好奇怪，而嗰間銀行咧都係香港幾出名嘅兩間大銀行之一嘅其中一個大銀行嚟嘅。 咁你點知啊？ 咁因為我個 app 佢會即刻 mon 到佢係 開咗 錄音功能嘅。咁之後咧就 睇出嚟話，如果你唔知嘅話，就真係佢無端端你同人傾偈就。 系 录晒噶咯，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就觉得好奇怪嘅，即系我系完全唔明点解我个银行 app 咧，咁啊竟然会有一个咁嘅功能开出嚟嘅，咁但系咧就讲翻就系话，原来呢啲咁嘅资讯嘅时代咧，好多时候咧，就算我哋冇谂过嘅嘢咧，可能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系真系噶，都会出现，所以将来咧，大家屋企嗰部电视机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监察你， 系啦，系啦， 你以为你喺度欣赏紧电视，其实佢同一时间咧就监察晒你嘅一举一动噶。 其实我都好想投诉嘅，但系讲真，有时呢啲嘢。咁投訴可能都冇乜辦法嘅， 唉，真係啊， 所以非常。 因為呢個咧，其實真唔係個人嘅投訴嘅問題，其實我哋應該係一個集體行動，因為就係話點樣保護 人。美國最興集體訴訟啊， 係啊，嗰啲叫做 class action 啊，即係喺法律上嘅術語咧。我開頭都唔知嘅咩叫 class action 咧，一班同學仔一齊做嘢啊。原來佢 class action 嘅意思咧，就係話我呢個訴訟咧，唔係淨係為咗我個人，我係代表某一個階層或者某一個類別嘅人。如果我一打贏咗嘅時期咧，其實其他嘅人都會受惠嘅。 咁美國嗰啲告煙廠商點解淨係賺一個嘅？因為全部分曬俾 佢唔係一定嘅嗱，佢訴訟人咧，佢應該係攞到一定嘅賠償嘅。但係其他嘅人咧，就用佢做先例咯。咁當然，如果你集體嘅時期咧，佢有啲亦都冇可能啊。譬如嗰陣時煙草公司，佢就卒之進行咗個 class action 啦，咁啊即係打咗好耐，好辛苦啦。但係卒之咧就打贏咗，咁所以煙草公司就要賠。咁但係個問題，你咁多個人幾十年嚟啊，或者一百年嚟咁多人食過煙咧，又或者咁多死於肺癌啊嗰啲咁嘅，你點賠啫？冇得好難去證明啊。所以佢後嚟係賠咗一大嚿錢，唔知幾多億啦，就係俾聯邦政府嘅。 然後聯邦政府就用翻喺個醫療系統啊，諸如此類咁樣。 而家香港啲煙税都 係。唉，係啊，係就咁樣樣咯，呢就叫 class action 啦，係嘛？咁所以咧，你頭先講嗰啲侵犯私隱嗰啲咧，其實都係要採取呢啲咁樣嘅途徑啦，嚇。好啦，咁我都講翻咧，就其實而家大數據咧，即係去到咩地步咧？我再舉多幾個例子，等大家有多啲 feel。譬如你因為而家嗰啲電腦咧，真係好精密啦嚇，佢可以去到咧，譬如我又唔知道有冇講過，因為我實在真係講得太多嘢。譬如我哋話打喺個鍵盤度打一個密碼先至入到去啦，咁樣咧，而家嚟講咧，你就話啊，我就係記住嗰個密碼係咩 number 嚇就得啦。但係其實理論上咧，而家可以去到咩咧？你嗰個鍵盤咧，你可以就整個電腦程式啦，就係你打一個密碼嘅時期咧，唔淨只係要個密碼係啱。而且你嗰個打的時期嗰個手指落去的節奏和力度咧，都要係啱，因為原來咧，就算你打一連串的數字啊，或者係即係嚇英文字母咧，其實你喺鍵盤度咧，即係你嗰啲十隻手指的靈活度有不同噶嘛，每個人都，咁你習慣咗打的時期咧，其實你嗰個節奏同埋個力度咧，每個人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如果佢能夠 program 到。當然你話一次可能不能作準啦，我一時間咩嘢？但如果譬如佢要打兩三次，而兩三次攞個平均值，個平均值係符合嗰個主人嘅，咁佢就開嗰個電腦。 唔係，其實咧，因為依啲密碼都唔係 unique 嘅嘛，可以模仿嘛，有啲嘢模仿唔到，例如指模、瞳孔嗰啲。 啱啱啱，其實講真，即係如果你真係要保安嘅話咧，其實你係好難 crack 噶啦。而家你即係我哋有時望望啦，我哋有個 voice print 啦，我哋講嘢啦嚇，然後我哋就係有個密碼啦嚇，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咁諸如此類啦嚇。咁你好。好多咁再加埋咧，你若指紋啦、啊，甚至掌紋啦、啊，咁樣樣 咁多個 cross reference， 咁多個要 cross reference 咧，你模擬一個人咧，其實係非常難嘅喺而家嚟講。咁但係我就唔明啊，而家嗰啲咁樣黑客咧，真係勁到不得了啦嚇，嗰啲 hacker 咧，乜都俾佢 hack 到入去嘅咁樣樣。嗱、啊，咁另外一個咧，就甚至話有人用咧，就係、是、防止啲汽車盜竊。原來就係話，如果你坐上架車度，你嘅司位個司機位咧，原來你坐上去咧，每個人嘅體重同埋你坐個坐姿。你個重量嘅分布，你嘅壓力點係不同嘅。咁如果你張凳咧，即係梗係好高科技㗎啦嚇，能夠完全監察到、記錄曬你呢啲咁嘅數據。咁你下次上去一坐嘅時候，一對照。咦，係咁上下喎，咁佢就準你揸車。點解發覺原來唔對版嘅？ 借車俾人揸咯。 冇錯啦，咁你可以有可能要 override 佢啦，嚇、啊，即係你就 override 佢咧。你話好啦，咁一特俾第二個啦，咁都得。咁所以話，原來而家嗰啲電腦化咧，嗰啲數據化咧，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咁、但係當然啦，講翻大數據咧，其中我哋咪提過 Google 去預測嗰啲流感擴散嘅喺美國係嘛，即係竟然勁過 CDC 嘅。另外一個出名嘅咧，啲人舉個例子咧，就係 Google Translate。 Okay. 是啊，你哋有冇用过啊？有冇睇嗰啲文章嘅时期？又剩外嗰啲文章，我哋想睇下个中文啊。 我嗰啲逻辑翻译唔系语义嘅，所以有啲 诶，梗有啲唔 make sense 啊，梗有好多沙石喺度，但系都好恐怖喎。嗱、 啊， 我点解会用咧？我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因为我系即系音响发烧友。咁有时我为咗想睇一个咁嘅最新嘅音响产品咧，我就要睇嗰啲系啦外国嘅音响杂志，咁网上嗰啲文章。咁、但系好多时咧就系咩德文啊、意大利文啊、日本反而我少，其实我应该去日本啊，就西班牙文啊咁样咧，咁我睇唔明啊嘛。看不明白我就會按個 translate 就叫它轉成英文、英文我就懂得看嘛其實我看出來我當然知道它即很生硬啦啦咳咳啦但我都大致明白好過我就這樣對著一篇西班牙文的、完全沒有意思的嘛但原來現在的 Google Translate 就是我們其實幾十年前或者我們在即年輕人的時候科幻小說科幻電影的年代就已經響往但也覺得是好像很難想像就是所謂機器翻譯叫 machineTranslation 啊，咁 machine translation 咧，即係以往覺得即係好似好誇張啫，有乜可能會咁叻啊？人嘅翻譯 個原理咧係用好多篇文章，其實用啲人去翻譯，用人去再夾再。 其實咧，佢就係講呢個古仔咧，即係嗰本書，我睇嗰本書就講呢個古仔。佢話以前咧就揾好多人去翻譯，咁啊就好辛苦，即係嚇。但係後嚟咧 ，Google 咧佢就話：，切，我使乜用人啫？我基本上可能即係梗係要有啲人嚟去做呢樣嘢啦。但係啦，冇錯。但係之後咧，就係用呢個量啊，排山倒海。佢就用大量咧嘅對照底下咧，就係話原來你嘅電腦咧就即係某程度上佢就做個相關分析啊嘛。佢話哦，原來呢個字出現嘅時期就等於呢個字，大部分都係咁譯嘅。咁佢而家唔係講緊話十次喎，係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十萬次喎，係十萬篇文章。比十萬篇文章，咁佢不斷相關分析嘅時期咧，我哋正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就不懂吟詩也會偷啦嘛，即係其實一樣嘅道理。咁所以咧，佢後嚟個電腦咧就係咁樣嚟去建立起佢嗰個翻譯嘅程式，我哋叫一個 algorithm 啦。其實中間差唔多都唔驚人噶啦。 係最先進嘅演算法啊。 有好多翻譯嚇，其實咧呢、這個我哋叫做程序咧，最 general 嘅翻譯咧嚇、啊，但係你亦都可以話演算法嚇、啊、algorithm， 其實都係一個一個步驟啦，可以咁講啦嚇 ，algorithm 都係一個即係不同嘅步驟咁解。咁所以咧，其實呢樣嘢咧 ，Google Translate 咧，可以話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咁另外咧，其實而家嗰個大數據咧，我其實前嗰排我入中文大學啊，即係同一個教授傾開偈咧，佢先講話真係犀利嘅。而家咧，尤其是佢本來我哋講緊個全世界嘅糧食供應問題嘅，咁因為佢地理系噶嘛，咁但係咧佢講下講下咧，佢話原來而家咧真係嗰、那個糧食生產咧，已經係完全係全球嘅人造衛星監察，係不停咁廿四小時監察住嘅。咁、 哦、 監察嘅時候，佢就唔定中可見光添啦，大家知道啦。佢用唔同嘅波段嚟去監察紅外線啊，或者係咩微波咁樣監察咧。佢用唔同嘅波段嚟去監察嘅時期咧，佢就要盡量去睇到究竟而家你呢一塊田入面種嗰個谷物咧，究竟嗰個狀況係點啊？啲泥土有幾乾啊？個濕氣有幾重啊？最近落過雨有冇落過雨啊？有冇蟲害啊？諸如此類，個風大唔大啊？其實佢全部睇曬嘅。咁佢睇曬嘅時期咧，佢又係做 correlation 啦，佢做好多相關分析，呢個就大數據啦。咁佢因為用翻以前嘅一啲數據啊，或者而家蒐集咗好多咧，佢就嚟比較咧，佢就可以進一個約莫嘅預測，就係話我根據而家呢個咁樣嘅咧，我哋預測佢收成，即係我而家係春天播種，秋天嘅收成係點咧？以前咧就斷股，但係而家就用咗呢啲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嘅時期咧，佢都係斷股，但係一種高級斷股嚇，非常之高級嘅斷股。咁呢個斷股咧，原來得出嚟嘅結果咧，真係即係差唔多可能有九成或者八九成準確嘅。嗱，咁呢個好緊要，因為呢個咧影響到咧，原來即係我前一排睇本書咧，唔知幾真咧。我哋成日咁關心呢個股市啦嚇，即係嗰啲企業上市啊咁樣嚇，即係股票咁咧，股票買賣又唔知幾千億，好巴閉啦咁啊。佢話但係原來世界上咧最大嘅大茶飯咧嚇，即係犯罪嗰啲唔好講啦，即係毒品嗰啲唔好講啦。佢話最大嘅大茶飯咧，原來唔係股票，原來就係商品期貨，叫做 commodities future， 即係話咧其實。其實都同我哋今日嘅講題都有關嘅，我哋又話咩信息革命啊咁樣樣嚇，但係其實歸根究底，你唔使食飯咩？你唔使飲水咩？你唔使取暖，你唔使嚇冷氣咩？係嘛？嗰啲全部啊，你係嗰啲0101係救你唔到噶嘛？啊，佢幾叻都救你唔到噶嘛？你係要食飯就食飯噶啦。咁所以咧，世界上所有嗰啲咁嘅大豆啊、粟米啊、棉花啊、咁樣甘蔗啊、咖啡啊，乜都好啦嚇，橡膠啊，咁然之後咧就嘅生產咧嗰、那個買賣啊，其實佢好多而家嚟講咧。即係個上落街好大啦，嗰、那個銀碼好大啦，但係佢係用一個商品期貨，一個叫 futures、啊、即係喺呢個金融上面啊 ，commodities futures 咧嚟去買，即係一早咧就係鎖定，就希望其實個 futures 呢種嘅制度咧就減少個波動，減少個風險嘅。 航空公司都會買。 係啦，買呢啲就係啦，啲期貨。